这是 Alice 李台湾为 LibriVox 所录的台语唐诗。第56首，泉州下跳流，饯别告诉俗文。作者李白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重逢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歌留。风来文章见安骨，中间消舍又清发。古怀逸行壮志辉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径流，古拜消愁愁径愁。人生在世不轻易，明朝散发浓扁舟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